心随心所欲，如是一生。

这里是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继续收听。下面播出的三首曲目分别是叶倩文的《明月心》，林凡《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》，和潘越云的《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》。 躺在沙发上，向母亲温暖臂弯。 寂静，总是同样的绝情，同样的对白，同样的空白， 是不是这样？ 你为什么不说话？